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翩翩少年郎是谁？ 不该是四个人吗？ 对，但是今天来了其中一位成员。 是的， 对，这个组合叫做至上励合。 对， 所以今天坐在我对面的人是。 大家好，我是至上励合马雪阳。Hello， 欢迎光临今天的974 Live Show。 Hello， 对，耳边这首歌，哇，可以说这首歌很厉害了。 是， 其实至上励合是凭借这首歌出名的。 出道的 不是出道，是出名吧？ 出名加出道。 出道不应该是那个降临的 EP 是不是？ 啊，降临的 EP， 因为这首歌是降临 EP 的第二首。 第二首。 对 对，没有放在第一首。 没有放在第一首。 但是比第一首红。 嗯，对。 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是 因为其实我们 马雪阳写的 啊，对，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是觉得是一开始因为我们这是我们是在韩国做的一批，然后整个的制作团队也好，还有第一首主打歌降临也好，都是在韩国收的歌，所以说当时是会觉得组合是以舞曲的身份出道的话，会更有 power 一点。 对对对，那个时候很流行唱跳俱佳的组合。 对，所以说我就把自己的创作放到了第二首这样。 但是这首歌比第一首要红。 哎， 但是我真的之前没有想象到说至上励合有这么多歌都是马雪阳自己写的。要去查阅了一下，真的大部分都是你写的。 对对 对, 对， 特别红的这一首。 所以说今天，对，所以说今天我来到直播间就是以另外一个身份，来跟大家去分享自己的创作，自己的 哪个身份？ 就是以制作人的身份。 制作人现在转型幕后了，是不是？ 哎，有一些制作的工作要去完成它。 嗯哼，哎，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觉得会有点腻？ 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听这首棉花糖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都不一样吗？ 对，一开始是觉得这就是我的初恋，这就是我的青春。对，但是后面的话就觉得这其实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 嗯哼， 包括我们所有的炽天使。 嗯， 然后从读书那会儿到现在大学毕业，然后到可能后面找到工作开始自己新的生活，都是一个陪伴大家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过程听到这首歌都会回忆起很多曾经的画面， 所以反而是常听常新。 嗯，对，就是有一种翻开记忆的相册的感觉。 对, 对，不会一首歌反复唱，然后唱到最后自己都不想唱了，是不是？ 嗯，最近唱的蛮少的，还想多唱一下。啊、对对对、 哎，那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就让马雪阳把这首歌重新给我们演绎一遍，好不好？ 好啊，好啊， 来， 就来一个个人 solo 的版本。 对对， OK， 是只有你一个人呢、啊？ 我看到这边打了一堆的歌词。 对对对，这12首歌你通通要唱哦。 OK， 先从这首《棉花糖》开始好吗？准备好，一二三。 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记忆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时投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不然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的心间悄悄绽放，就是天堂。 非常抓耳。哎， 谢谢。 第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哇塞，这个声音非常的温柔， 是， 而且非常的熨帖。说你自己个人 solo 版呢？ 我觉得就是在这么久然后来回忆自己的第一首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些又好像就是队员在旁边然后一起在舞台上演出的感觉。 因为不可否认当初确实是凭这首歌在歌坛走红，一炮而红的，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嗯，但是最近好像很少听到你们整个组合的声音。 对，是因为可能人不齐， 人是越来越少，是吧？ 小五去当兵了。 对 对，然后就是然后有的去拍戏，有的去做综艺，所以说 最近的通告大部分还是以个人为主。 嗯，但是网上有谣传是说好像你们关系不太好，可能已经分崩离析了。 分崩离析没有分崩离析 了。你是北方人是吗？ 不是，我是南方人。 那你怎么会对前后鼻音这么敏感？ 因为我在北京待了十年。 我在北京待了十年啊。 没事，没关系。 分崩离析，对对对，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现在可能是到了一个寻求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唱而优则演嘛，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做综艺也好，不管是拍戏也好，大家其实都寻求在自己的位置上有一些更多的更新的一些突破。 嗯， 就像是我在去年的年底就接拍了一部电视剧，然后可能是在今年的下半年跟大家见面，叫《爱情的开关》。 哦，我听说了，对对对。 对 我们稍后来就说这个连续剧。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组合有没有什么要澄清的部分？ 澄清的部分， 解散了没有？就说。 首先，我们非常的相爱，非常的团结， 还是相亲相爱的。 对对对，而且我们就算是没有通告，平常私底下也会在一起玩，在一起吃饭聊天，所以说。 不像一些传言那种 正 上传 言，网上很多传言说啊什么 关系不好 互斗啊什么什么，没有，完全没有， 很好，这是官方的说法。 对对对，四个人就像一家人一样。对对对， 没有解散，对不对？ 绝对没有。 好，还能听到你们一起共同带来的新作品，对不对？ 对。 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 嗯，可能会长一点时间，因为首先小五在当兵 啊。对啊。 然后呢？对，然后就是接下来可能我跟张远的话，可能是张远是刚出了他的新的单曲，叫《一半》，非常的好听。然后也是做了一些很多访谈类的综艺。然后我呢就是以拍戏为主，所以说这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但是希望能够在聚齐人的时候能够尽快的能够出一首歌，让大回到大家的视线里。 你反而去拍戏了哈，现在变成了颜值担当是吗？你本来不应该是才华担当的吗？因为我知道智商力和那个还有一首歌非常红，叫压力大，是不是？ 对， 也是你写的。 是是是。 对，好像这首歌当初是给正在稍微低谷时期的这个智商力和带来一些话题， 是 也得了奖， 对， 也上了综艺节目。 对对对。 对，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好不好？ 好啊好啊。 你能不能一起来跟着哼唱一下？ 好啊好啊，一起唱一下。 好嘞。是不是也很久没唱了这首歌？ 这首歌对，没事。 给你个机会，找到下歌词好不好？是一首非常有气氛带节奏的歌曲。 对。 刷个赞，刷个赞，刷个存在，谁天生在爱情只靠下载，谁又加班12点泡面晚餐，谁抢了麦这一次谁买单。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流点汗，你更孤单谈恋爱做女子汉，也懒得管他爱不爱的烦不烦。心痛的事情太简单最自在，跟着我一起摇摆吧，烦恼甩开。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 我觉得你要是副歌可以一起唱的话，和我一起唱一下。 还是你一个人，我怕毁了你这首歌。 吹骰子牌，按个赞，刷个存在，爱情只靠下载，做女子汉也懒得管他爱不爱他烦不烦。年轻拼的是心态简单最自在， 跟着我一起摇摆，把烦恼甩开。呀哩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呀哩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呀哩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呀哩呀哩哒，呀哩哒呀哩哒。呀哩。 蓝莓我冲泡面，这次是我等地铁，敏感和光线都是在人前，反正上班的路一样远，你不会有人能了解，所以选择自我缓解，别说压力大，谁都压力大，人人压力大，就没压力大，不是吗？哎哎哎， 我真的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 哇，好厉害，要给你鼓掌哎！ 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志向励合的歌呢，歌词量有点大，有点密。 对对对 对, 对。 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四个人唱的。所以说其实一个人有些时候呢、啊、 你可以休息一下， 那个气口呢就有点紧，所以说大家 一点都没有听出来。 没有吗？ 没有，我觉得你气息很好，很稳的。 我还说这个麦可能有一点就是没有太多的混响，就是声音特别的有点干。 这个麦很普通的一个麦， 没事没事， 就是说的是干声。 对，就是有点干声， 完全就是干声。对，这个话筒、啊、没有，今天没有调到那个有混响的话筒、啊、所以就完全说的是干声。我还想说那简直跟 CD 差不多。 是吗？有吗？ 是，音准各方面都非常好，很厉害。 谢谢。 微信公众账号上有朋友也说啊，这首歌我听过 啊。 对， 是， 很多人都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 啊，是吗？我是听着我自己的歌和大家一起长大的。 哦，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很年轻了。对，其实确实是马雪阳真的也年纪很小。 嗯， 但他自己很谦虚的说我是一个什么， 其实不小。 中年新人是吗？ 对对对，就要已经，对，就是二变三了嘛。 因为好多人在三变四呢。 是吗？ 对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翻过这个坎儿以后吧、嗯、其实有些时候心态会变得更加的佛系。就最近就是很流行这个词， 很流行这个词儿。对对对， 佛系就是 放平心态， 放平心态，然后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开心最重要。 但是我觉得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你知道粉丝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吗？ 对，因为我是成都人，成都人就比较能够 静得下来，慢得下来，是 比较能够就是知，就是享受自己当下的生活、嗯、然后比如说和朋友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平时有时间 的 时候一起吃个火锅、 啊、对对， 然后偶尔打打麻将， 对， 都比较休闲。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你粉丝对你的评价也是一个，你就是很安静啊，很温柔的一个人。 对，然后经常被他们骂说我就是， 为什么 就是第一反应慢，第二神经大条，然后就是、 啊、我也是。 有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天秤座的一个 对 一个通病。 我们十月份是 对, 对，就是反应很慢，有时候被别人骂了以后，然后被别人欺负了以后会懵住。 对， 整个人懵掉，然后 不知道该 怎么回应。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等到很久以后想到说我应该解释一下，或者说我应该让他说，就是给他一个回击。 对对 对, 对， 都来不及。 没办法，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可能没心没肺惯了 啊。但是老天爷还是赏了你饭吃，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谢谢谢谢。 对，今天带来的12首歌通通都是马雪阳自己写的 啊。 是 而且刚才那首歌我看了一眼，连词都是你自己填的。 对对对，是 我自己写的词。哦，好厉害，是你自己有感而发是不是？ 啊， 当时压力很大吗？ 对，压力很大，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组合其实很久没有回归到大家的视线之内、 嗯、 然后第二呢是因为没有一首除了棉花糖以外的代表作。 嗯，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觉得压力蛮大的。 棉花糖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高峰了。 是， 首先好听，其次它已经很经典了。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的标签还是在十年之前，但是殊不知其实我们在这十年当中发了很多歌。 可是你觉得你们的曲风有变化吗？ 曲风其实每一张都有突破， 嗯哼， 包括有电音，有饶舌、 啊、会有不一样的元素。 对，有各种元素。其实大家看志向励合的歌更像是一个大杂烩， 就是因为我们在每一张的专辑里面都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曲风，然后去想做一些自己之前没有做过的音乐。 好多都是你做的。 对， 其实你从小 我自己也是在尝试，不断尝试。 你从小就是学音乐的，对不对？ 对对对。 我看到你的特长有小提琴、钢琴、吉他、架子鼓。 对，就是钢琴学来。 你自己可以把一首歌所有的伴奏都做了吗？ 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知道 MIDI 键盘和我们就是专业的弹钢琴不一样。 嗯哼。 MIDI 键盘的话，可能就是不在乎太多的专业的手型什么的。 嗯。 但是呢，它是需要就是你在制作音乐的 demo 或者是编曲的时候用到的一项基本的乐器。 嗯。 所以说，包括鼓也好，还是包括bass， 我学的是那个 double bass。就那个大的，很大的，像小大提琴放大版的那个 double bass， 那种大的。 对，然后就是很多是我学完了一些基础的知识以后用在了编曲上面。 嗯哼。 对，为编曲去服务。 你是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吗？ 从小其实是学小提琴。 小时候想过要当歌手吗？ 没有没有。 那后来为什么就这么执着地走了这条路？ 小的时候学琴是被父母逼的。对，是因为小的时候太淘了，然后就是静不下来。 对对对。 就是父母就觉得你是不是要学一个乐器，让自己稍微能够安静下来。 至少能坐住，是不是？ 坐得住，这是父母的初衷。 是是是，对。 那后面就变成了就是在学校里就是参加各种活动， 尝到了一点甜头。 哎，有一点甜头，觉得哎， 好多女孩子喜欢。 有这么一点感觉。对。然后就觉得哎。有一门乐器在手上，给大家表演还是一个蛮酷的事情。 对。 然后后面就说 发展了这么多，是吧？ 要不然就是，然后到了高中以后，我有机会是加入了民乐团， 嗯， 然后我也有机会去自己组乐队去玩一些流行音乐，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觉得越来越想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所以开始慢慢慢慢也自己创作。 对，所以去报考音乐学院这样。 嗯哼。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你自己创作的，恋爱666。 嗯，对。 恋爱666是什么意思 啊？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单曲。 嗯， 这首歌其实是 这个词汇都很新嘛，是不是 啊？对，很新。 网络词汇， 嗯，这个新到就是我其实自己都没办法接受，是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公司定的，叫恋爱六六。我之前叫什么？叫我爱你，因为歌曲里面有三个字，就是 我爱你， 我爱你。 对。 但是呢，就是可能觉得要顺应这个大的环境，嗯，所以说恋爱六六六可能这个新的词汇让大家能够。年轻的朋友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嗯，对， 对对 对， 是，可能好多新朋友，包括很多老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的。 啊，对， 能不能现场给他们大家唱一下这首歌？ 好啊， 叫做《恋爱六六六》。稍后我们再来讲一讲你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好不好？ 这首歌词老多了， 又没有气口，是不是？来尝试一下哈。 OK。买不起你最想要的 bling bling， 也搞不定你身边的那些好闺蜜。我就像个没有用的小兵，用尽全力这个时代拼命。每一天我都会觉得不安，工作时间总会一直心不在焉，每件事至少会多做三遍，气的老板就快和我说再见，告诉我我能改变什么，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不通也搞不懂，为什么是我在扮演这种角色？还记得当初的你和我，从来都没担心过什么，肩并肩就天马行空，手牵手就不怕被这世界左右。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眼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每一次当我看着你的眼睛，你是我最想得到的爱情，我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幸运。慢慢来，我想我可以搞定，最好的爱会捧着手心给你。 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就算我每天的心情都不 OK， 我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开始堕落，绝不会让心爱的你再为我难过。好想让你穿上你最爱的白纱裙，好想去教堂里面对面说我愿意，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会属于你。 Money 不是问题，时间会替我证明。别嫌我对你承诺太多，别嫌我只会做白日梦，我想要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要变掉。就好像当时的你和我，纸被计划过的午后，你对我说永远爱我。哒哒哒哒哒哒， 我爱你， 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眼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每一次当我看着你的眼睛，你是我最想得到的爱情，我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幸运？慢慢来，我想我可以搞定，最好的爱会捧着手心给你。 好棒哦， 谢谢， 真的是一个很美的画面。 是， 其实一直忘了告诉大家，我们不仅可以收听，也是一档可以收看的节目。 是， 搜索北京时间 APP 啊、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一个场景啊。 是， 对，唱的也好，哎，你算是有颜值有才华 是吗？ 谦虚， 其实自己心里偷着在乐， 心里有数是吗？ 对对对， 表面 hold 住， 对 hold 住一点。 对，其实这首歌还有你自己个人的版本，对不对？ 对对对。 对，今天而且也带来了，对不对？稍后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对， 这首歌你写给你自己的吗？ 这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写给我的，刚到北京那几年。 嗯哼。 对，其实我觉得那几年其实是又辛苦但是又快乐的那几年、就是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基础、也没有太多的好的一些安逸的生活，吃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但是那段时间就是每天都很开心，因为 有人陪着你。 没有人陪着我，就是 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啊，是有人陪着我，是精神上有人陪着我、但是呢是因为每天你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在这么大一个城市，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实现，我有很多梦想需要去完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每天你是充实的。 对， 对，你每天就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杂念，你都是每天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把自己做到最好。 好，可能我加上我自己脑补的画面，就会觉得说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对， 因为未来很漫长，我们谁也不能去计划， 对， 但是只要我们相爱一天， 对， 就有一天的温柔。 包括是就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也像， 对， 像歌词里面说的一样，就是我现在给不了你太多，但是我承诺我以后会给你最好的生活。 承诺就很厉害了。 对对对对， 最好的爱会捧着手心给你。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就算我每天的心情都 好。听到这个是马雪阳自己个人 solo 版本的恋爱666。然后马上进我们的半点广告了。想要找到马雪阳，找到我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有什么问题要问马雪阳的，也可以在后台提问。当然如果你想看到直播间的好看的画面， 谢谢 雪阳长得确实很帅，对不对？可以找到北京 APP 北京时间的 APP， 对对对， 然后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 直播功能 直播了。 对 对 对, 对，好了，听着马雪阳的歌，然后等着那个半点广告。 好，待会儿见。 不管未来的路有多大波折，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眼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5月12 二日、十三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十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骏宝捷6432-668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蓝景丽家逢六日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10000立减400。蓝景丽家，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被阴云和浮尘笼罩，夜间天空放晴，扩散条件转好。明天在空中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红人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两个今晚播出的电视音乐节目。2018跨界歌王第三季今晚8点半在北京卫视震撼回归，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六位首发跨界歌手将惊艳亮相，薛之谦、谭维维和黄子佼组成的点评团也蓄势待发。本届跨界歌手们从之前的集结间后场直接升级为空降在观众席后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节目的小心机，不仅让观众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明星，一饱眼福，也让在台下当观众的跨界歌手们紧张感倍增，反而更直接更真实。今晚刘恺威动情演唱惹人落泪，陈学冬歌声被薛之谦质疑假唱，李菲儿卸下冠军光环，而韩东君带着围裙送炸鸡拉票，徐静蕾惊艳开嗓惹回忆杀，吴秀波则淡定参赛秀专业范儿。六位跨界歌手究竟表现如何，今晚揭晓。另外今晚10点还有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无限歌谣季》第三期上演，创作人和研修生经过前2期的互相认识和了解，互选出了心中的理想搭档。接下来五组 CP 将围绕今生第一次的主题进行台下的初次合作，李荣浩和张艺兴两人弹吉他哼唱默契配合，张绍刚搭档毛不易打造原创音乐，书写父与子的感情世界。五组搭档的创作之旅会顺利展开，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吗？同样今晚揭晓答案。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工体北路东段东西双向行驶缓慢，三里屯路以及南三里屯路的南北双向也是车多，春秀路南北双向也是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FM 974，北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千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至上励合的成员马雪阳，雪阳你好。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至上励合马雪阳。 嗯，哎，你们有经过培训吗？就是你出去不会只说我是马雪阳，是不是？ 嗯，对，就是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组合没有解散。 放心吧，刚才已经澄清过了。对 对 对，嗯，刚才马雪阳给我们带来了三首歌，都是他自己作曲的，嗯、包括还有他自己作词的。 对， 分别是《棉花糖》《压力大》和《恋爱六六六》。 对， 尤其是前两首歌，可能大家会比较熟一些。 是是是。 但其实，在至上励合的所有的专辑里面，还有好多歌都是马雪阳自己写的。 嗯， 包括接下来可以给我们带来这首歌。 接下来是一首比较惆怅一点，比较有情 怀，比较文青一点。 对，文青一点。因为这个可能也是至上励合，因为其中有个成员小五嘛， 嗯， 他去韩国当兵，然后是为他写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哦，送别的一首歌曲。 对，也是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表达我所有的，就是我们同龄人在异乡打拼的同龄人能够就是能够让自己的亲人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接触，有一些怎么讲，把爱能够随时的带到自己身边。对，虽然就不在同样一个城市，但是会虽然就是平常打打电话呀，平常发发微信啊，让大家都能够多一点交流。 但我觉得这首歌写的是你自己。 写的我自己吗？ 就离开一个南方的小镇，然后来到了这个城市，大大的这个城市。 因为我是南方人嘛。 对 对。 然后就是你刚才说要写给所有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异乡人。 对 对，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好不好？ 好啊。 这首歌有伴奏带，但是你今天你也带了一个吉他。 因为我带吉他了，所以说我就自弹自唱。 对，到了第一小时的后半部分，你终于要拿出真家、真本事，把你的家伙拿上来。对，好。 那我就来自弹自唱一首。 对，这首歌反正也是你写的嘛，好不好？我们请马雪阳来带来这首《小镇青年》。 我离开南方湿热的那座城，童年是断线的风筝，他们怕一天重复了一生，我这票根没写下灰尘。现实里天真 永远的旅程，永远的我们，回头少年在等。 很好听哎，很干净很清澈，一听就是标准的那种经过训练的男团的那种声音，你不觉得吗？ 谢谢谢谢。 就是他可能不会让你特别有棱角， 对， 但他会让你就是挑不出任何的其他的缺点、 啊、 比较四平八稳， 对， 很熨贴那个声音。 谢谢谢谢。 是刻意经过培训以后变成这样是不是？ 是有些对，在组合里的一些怎么讲培训的经历吧。 是吧？ 对。 然后你们就，我记得你们是08年出道的时候的那个造型，好像是 啊，08年那个造型。 哎，我可以说吗？这个词 可以说， 会伤害到你吗？ 我知道你很想说， 就是杀马特啊。 对对对 对，有没有人后来再拿这个取笑过你们？ 其实这样的，杀马特这个词呢，其实是在杀马特那段时间过了以后才有了杀马特这个词。 让我先笑一会儿。 对，但是在当时啊，就是我们选秀的那个年代其实没有杀马特这个词 啊。对， 当时其实是流行的， 是潮流， 所有人都会留长头发， 对， 都会把自己的头发刘海鬓角做得非常的精致。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有鬓角。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有个误解，就觉得好像杀马特就是像我们在快手啊或者是各种短视频 的 APP 上，是 APP 上看到的那种，就是头发很厚然后各种颜色 爆炸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不是， 你们当年也挺蓬的、啊、 虽然很蓬，但是至少还是有，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 啊、哦、对，细节很好， 对，细节很重要， 包括颜色的层次。 对，在当时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流行的， 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色儿是吗？ 还是主要以就是没有那么鲜艳了、啊、就是比较以就是那种咖啡色啊或者是比较偏稍微棕色棕黄色一点、 啊、还是比较日系的， 还是对，就比较还是内敛一点的。 对， 对，而且那个时候是男团嘛，就是 对男团的一个爆发的一个点。 对，你们包括你们的穿着都是那个样子。 而且现在你不觉得吗？又回归了，就十年以后一个轮回。现在各种团体又开始了，比如说什么偶像练习生啊，什么101女生、啊， 最近很火，对， 都很火啊。所以说，就下一个选秀时代，不是下一个团体的时代，可能又来临了。 但是不是胡彦斌也讲嘛，说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搞女团，哪怕一个游戏团队，他也要做一个女团。 对。 但是其实真正对他们负责，到最后也没几个人。可能女团一开始好像有点声势，到最后。 对， 一首歌两首歌之后可能就不见了。 而且 但像智商励合这样还比较长青的还比较少的。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得看每一个人就是团员之间有没有默契，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能不能相处这么长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 点、 哦、重要 的一点。对，所以说很多团体可能到后面其实是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太合，所以说别人去质疑智商励合不合这件事情真的是真的有点搞笑。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为什么 说真的不合就不会 不合的情况下能够在一起十年？ 对， 你有见过不合的组合在一起组十年的吗？ 撑不下去， 撑 不 下去，完全撑不下去。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流言蜚语就让他不攻自破吧。 是， 对。 接着你们可能会同样以四个人的组合的身份继续不断的发唱片，不断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 对啊，当然其中可能会有个人的 solo 的部分 啊， 像我们队长张远最近就是发了自己的新一 SH 新的单曲。 SH 不也这样吗？ 对啊， 就个人会有个人的发展，而且个人发展都非常好。 对对对， 可是可能要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 OK。 对，就是说 就最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这种就是分开发展不解散，但是到了每一个人在一个自己的领域可能到达一个高度的时候， 对， 大家聚在一起可能能量会更大， 不是非要捆绑在一起，每天捆绑在一起的。对，没有必要限制个人的发展。 对， 如果你演戏演得好你可以去演戏， 对， 如果你想要做制作人也不拦着你，是不是？哎，对， 哎，说到演戏了，对，就说一下 对， 一定要给自己就稍微宣传 一下，做广告哈， 做一个广告。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的年初拍了一个新戏，叫做《爱情的开关》。 爱情的开关， 对，是我们一个网络非常 网剧 有名的一个作家叫肥我思纯的一个 肥我思纯 对的一个热销的小说、叫《爱情的开关》的同名的电视剧、 知道这个作家还没知道这个小说 啊？对对对， 那就看你的，直接看你的剧， 直接看剧就好了。 嗯，好看吗？ 我觉得拍的还行吧。 就是你自己打几分？ 对，打几分？我觉得打个70分吧。 打70分，你就说可以自己做广告要我们去看、 是这样，就是得留给自己留点就上升的空间嘛。 打个80分也好啊， 80分吧。 到底几分呢？ 那就80分好。 会什么时候上线？ 可能是今年的年下半年，下半年就具体时间可能还要再我们再去再去研究一下，但是可能下半年，第一是在腾讯独播，第二是在可能上卫视会跟大家见面。 会以连续剧的形式在电视上播出。 对对 对 对 对。好，广告打到这里，是不是要给我们带来下一首歌曲？ 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我看这歌单。这么厚一沓歌单， 下一首歌好像是我们的爱情， 是， 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这首歌一定要就是、 好好的唱，是不是？ 第一好好的唱，第二要用伴奏，因为这个伴奏我是在这么多歌里面最喜欢的一个伴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在特别是像这种就是马上已经就是刚刚吃完饭或者是还正在吃饭的时候， 就这个节点 正在约会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小资的气氛。 明白。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就是好好听一下这首歌的编曲。对， 除了听一下编曲，要不要好好听一下这 个好好听一下对 歌词 歌词 有没有什么要提前给我们剧透的关于这首歌？ 这首歌是在我唯一一首是我半 写自己的歌， 对，写自己的几个故事，有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不死心啊， 对， 一直在问。 还有就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是在喝酒的，就是有 点 微醺的时候创作的。 微醺的时候写自己的心事。 对，可能就会比较 走心。 走心。 敢说。 敢说。 敢写。 敢写赢了。 哇，把我们的好奇心都吊起来了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我们的爱情》，也是马雪阳写给自己的一首歌哈。看看你从里面听到了他什么样的故事。如果你没有听出来，稍后等他唱完我替你问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千万的千纯醇厚的醇来提问哦。 对不起，不能把你的眼泪还你，留给我温习，连悲伤也让人欢喜。来不及，其实随时陪你登山顶，说来多可惜，原是我没这种福气。想到底又沉溺难忘记，想起你我又站在雨里，回忆要安静而痛却还吵个不停。同时爱最长久的练习是我们最后练习，你的背影却变成我心口的刺青。我们的爱情，这爱情连哭都没有声音，往事多重心还如影随形。关于这爱情，哦，爱情最终的云淡风轻，我又想起你回忆没休息，我又想起你，你会在哪里？想起你，我又站在雨里，回忆要安静。 起而痛却还吵个不停。痛是爱最长久的练习，是我们最后练习。你的背影却变成我心口的刺青。我们的爱情，这爱情连哭都没有声音。往事多重，心还如影随形。关于这爱情，哦，爱情最终的云淡风轻。我又想起你回忆没休息，我又想起你，你会在哪里？我们的爱情再无人提起。 稍等，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聊。我好像听到了一些事情。 一百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雪阳自己所做的《我们的爱情》， 是是是。 其实这首歌我听过，很喜欢。 听过吗？ 因为被你渲染半天，我以为是哪首我没有听过的歌。然后当你开始唱的时候，我说啊，我很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蛮小众的，就是很多人知道这首歌，可能不知道至上励合唱的。 嗯，我知道，因为我是 DJ。 OK。 不，关键是我觉得这首歌像你说的很小资，但是它也很悲伤啊。 嗯，对对对。 对，它有种淡淡的难过在里面。 对。 我知道难过这个东西总会过去嘛。 是。 但当时你身处其中的时候，确实还蛮难自拔的。 对。 所以你写的是你自己难过的故事。 啊，其实我最扎心的是，就是唐天姐给我就是设计的最后一个词叫"我们的爱情再无人提起"。 为什么这个扎心？ 就是。你知道很多的过往，就是我们之前很多的一些感情的经历，有些时候会你随着年龄或者随着自己的一些年纪的增长，你会忘掉很多，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其实在当下是最珍贵的。 嗯哼，但是被遗忘是必然的啊。 对， 你都把他这段感情埋葬掉了，你还指望别人替你记得吗？ 可能是他在埋葬吧，就可能我还在那边恋恋不舍 推卸自己的， 突然一下听到了更多的故事。 你怎么这么实诚？ 对，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每个人其实在感情当中都有一些体会，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就想把它融入到音乐里面，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所以说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一个， 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影子哈， 影子在里面的，自己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自己，对不对？ 嗯，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会说，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我 听别人的故事 啊，对，第一是听别人的故事，第二是看电影 啊，看电影， 看电影，当你真的是融入到剧情当中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灵感爆发。 可是写的还是别人的故事啊，就没有那么。感同身受，就好像针不扎在你身上，你没有那种真实的感受，全凭想象。 对，就像我之前看了一个很喜欢的一个音乐的电影《La La Land》 啊， 对，《爱乐之城》。 去年。 对，去年。就最后的一个回眸，因为他最后不是他们俩分开了吗？ 哦，你因为这个情景写了一首歌吗？ 没有，就是我是有把他的这个感受给记录下来，因为他们最后分开在那个酒吧最后回眸的那一下，那一笑真的是非常的扎心 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也写不出来我们的爱情那种真实的感受哈。 对，可能 那种触感 就让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就想到了就是最后一句词，就是我们的爱情再无人提起。 哦，你扎心的是这一句。 对， 我扎心的是前面好多句， 哪一句？ 我就都很扎心，所以到最后已经扎麻木了，你知道？ 是， 就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收尾而已。 对， 其实我觉得人矫情起来听歌，总觉得 听别人的歌也在说自己的故事 啊，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干脆来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吧，好不好？ 是。 接下来这首歌叫 第六首， 就叫别人的故事。对，这首歌也是你写的呀？ 对， 这首歌你写的别人的故事吗？ 作词很棒，是因为很难约到的一个作词人叫蓝小邪 啊？是吗？ 对。对， 当时怎么打动他给你写这首歌？ 当时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制作人是郑楠嘛，郑楠和小邪的关系特别好，所以说就说，能不能楠哥能不能帮我问一下那个小邪的时间有没有档期，能帮我写一首？那这首歌其实就是，我跟他讲了我的一些感受以后，他也是觉得，蛮感同身受的，所以说有了这个词，我觉得词上面就很棒。 好，那我们赶紧来唱一下， 好， 唱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好， 这首歌叫做《别人的故事》。 对， 继马雪阳给我们唱了他自己的故事之后，我们来听听他心里别人的故事。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就我觉得对你很抱歉，因为没有给你用到最好的话筒。 是 是, 是。 尽管如此，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还有人在说， 哎， 听了你唱歌感觉都不想去吃饭了， 啊， 好想喝着咖啡再听一遍。 谢谢谢 谢。 其实本来效果可以更好的，是不 是？这首歌叫做《别人的故事》，是马雪阳自己谱的曲哈。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传来找到我们。因为这时段马上要进整点广告了，所以先暂时打断一下马雪阳。 待会儿接下来 待 会儿继续唱。 对，待会儿我们就拿这首歌开头好不好？ 好的好的。 让大家好好聆听一下这首歌曲本身它的意境和味道。 好的。 好，稍后回来，不要走开，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1号中午12:00，你的故事我的歌温暖呈现。

谁喝完，再也与他无关。这俗套的故事你大概听过很多次，请原谅我讲的没有什么意思。我擦亮了影子看着你哭倦了很多次，就把过去全当成别人的故事。成别人的故事，他陪他买的唱片竟然没有寄进他的心里，他和他每张照片，他的声音都变得特别的多余。这乏味的故事我比你听过很多次，终于你告诉我就该到此为止。我擦亮了镜子看清楚了你这个自己，就把过去全当成别人的故事。全当成别人的故事，天大地大，从不缺好听的故事。 耳边听到的不是 CD 哈，但是我觉得和 CD 也差不多了。 谢谢谢谢。 这个音质，这个音色， 谢谢。 嗯，这是来自马雪阳现场为我们演绎的别人的故事。 是的。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上面呢，依然留有马雪阳粉丝提问的位置，还有留言的位置。 是。 这边好像有一个粉丝。 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了？对，孟小户他说：“千纯，请告诉马雪阳、不管一路上从容或慌乱，我们的爱还在。任风景变幻，沿途再多的阻碍，我们的爱还在。至上勇敢飞，天使永相随。” 对，这其实是一句歌词、是我们的另外一首歌 叫《还在》。我还有就是你的 slogan 呢？ 不是，太长了吧？这个 slogan 就大家那个横幅，你知道吗？横幅还尽量的长嘛。 是。 对。 就我就是每次就是跟粉丝一起互动的时候，都是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音乐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都是一个成长，大家都是听到这些歌曲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曾经一些经历，一些一起做活动，一起在享受音乐的过程。所以说我 毕竟是十年了嘛， 对，大家都是老朋友，所以说当听到这些 老朋友把自己说这么年轻，听着你的歌长大的好不好？ 对，就是我也是听着自己歌长大的。对，就是很开心大家都能够就是这么多年还在一起， 是 在一起分享，在一起听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对 对，包括金峰，一金的金，好，金峰，金峰说 金峰 好喜欢马雪阳小哥哥，智商力和十当年的最爱啊，当然现在也还是说羡慕千纯能够看到他啊，他唱歌还是那么用心。 谢谢。 你不用羡慕我，你也可以看到，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然后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你的， 现在正在直播 马雪阳小哥哥。 对， 虽然今天没有特别的捯饬，没有什么化妆啊什么的，但依然帅气的逼人。 谢谢， 就是把整个直播间都照亮了。 是吗？今天穿白衣服， 穿白衣服又反光是吗？ 自己要打光。 真的很会耶。所以还有什么话想对马雪阳说，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们哈。 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别人的故事，这好像是你自己非常爱的一首歌。 对，我特别喜欢这首词。 对，你刚说了你很喜欢这首词。 对， 所以你不辞辛苦把它唱了两遍。 对，哦，对对对， 是吧？ 对， 嗯， 因为这首词，对，真的是能够直戳到我的心里面。 写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又是扎了你的心， 又扎心了。 所以就是痛苦和困难都是艺术创作的好素材啊。 对对对， 这个素材是来自别人是吧？ 对， 那我们就不展开了，对别人的事情没有兴趣了。 但是还是就是会带一些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吧，就是， 嗯，唱歌的时候是肯定有了。 创作这个事情其实很主观的， 嗯， 而且每次的创作灵感，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你知道在哪儿吗？洗手间。为什么？就是因为洗手间它那个 效果好吗？ 密闭的空间里，它其实会，你不觉得每当自己一是，在自己的洗手间、卫生间里面的时候， 泡澡啊， 泡澡啊，淋浴啊， 对， 然后都可以，就是你可以完全的放松下来，完全的静下心来去想一些事情。 是，但是我现在好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你知道现在， 最近比较忙， 不是 KTV 嘛， 啊， 就你特别想就是放声高歌的时候，你就去 KTV 就好了嘛， 啊， 哪怕是一个人， 对， 就是还有伴奏是不是？ 啊，伴奏啊，你说伴奏？ 对呀，啊，因为如果你在 那唱歌肯定是去 KTV 了，但是创作对于我来讲， 啊，你说的是创 作 是不是？ 写歌的灵感的 啊，明白？ 感觉我就觉得那个密闭的环境特别好。 我觉得你现在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创作上面了耶。 是因为最近多了一个身份嘛，就是制作人。 你已经强调了好多遍， 啊，对， 制作人， 制作人 要写歌， 对。 嗯哼， 而且就是说， 最近好像在给刘维写一首歌，对不对？ 对，给刘维写一个单曲。他最近想自己发歌，然后想做一些电子的音乐、快歌的东西，所以说希望能够帮到他一起去做一首歌。 你快歌慢歌还真的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是， 对， 因为有些歌手他还比较的偏，有些歌手他只会做 EDM， 对， 有些歌手他只会民谣。 这个可能是跟就是做组合有关，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就是被逼到一个份上了以后， 希望你们能够很全面， 对， 唱跳俱佳， 对，而且 声优形亮， 组合是又要快歌又要慢歌， 是，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就是你搜不到好的东西，必须自己来，自己写。 对 对， 我看你们好多歌都是自己写的，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很厉害了。 哎，算是一个国内团体里面为数不多的原创团体。 但是好像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哎。 啊，是。 就一般我们听棉花糖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首歌是你写的，是不是？ 啊，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公司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一个宣传。 嗯，就是可能还是以组合的集体为主吧，那个时候。 是，我觉得宣传的时候好像有点重点哈， 嗯。 我觉得以后可以把你们。怎么那个 现在不就单拎出来了吗？ 对对对，所以你也在强调你这个制作人的身份 哈。 所以接下来给我们带来哪首歌呢，制作人？ 接下来可能来一首比较欢快一点的。 啊，欢快的，好啊。 对对，这也是我们一个写给一个之前很火的一个网剧的一个主题歌，叫那群傻瓜。 那群傻瓜， 对，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这首歌其实就是不忘初心。我们在 哦，明白， 对， 嗯， 我们在就是儿时或是童年的时候和自己玩伴在一起， 嗯， 没心没肺的日子不要忘记，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时间能够和自己的同伴、自己的儿时的玩伴或者自己的同学、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分享那个时候简单单纯的快乐。 其实你跟自己最熟悉的人在一起本身也是最放松的时候， 是是是， 不说话在一起哪怕都会觉得说好像得到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没错， 对，好，来听这首那群傻瓜。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还记得年少的梦啊，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着死磕到底，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太好的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 刚才有点忘词了，不好意思。 没事，我们很宽容。 挡住太阳，人又怎能活着没信仰？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世界就是这样，变成植物就不会受伤。人为何要有梦想？还梦吗？会痛吧？不过20岁的心脏，怎么提前冰凉？热情统统都被埋葬。快乐吗？遗憾吧？选择改变自己的模样，难道可以原谅？ One, two, three, go。 还记得年少的梦啊，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这四个道理，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啊、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站起来唱。 站起来呀、啊、你可以把话筒举起来、 啊、可以吗？ 可以啊。 还梦吗？会痛吧？不过20岁的心脏，怎么提前冰凉？热情统统都被埋葬。快乐吗？遗憾吧？选择改变自己的模样，难道可以原谅？ One, two, three, go。 还记得年少的梦啊，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这四个到底，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还记得年少的梦啊，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这四个到底，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才能拥有纯粹的快乐。 哇，非常棒哎！让你先喘口气儿，坐下来，我们听段广告哈。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哎，就刚才你那个站起来的那一刹那，我觉得真的是，稍等啊，我把你的话筒打开啊。好， 哇，突然一下出汗了，嗯、唱嗨了， 唱嗨了，是不是？ 对， 刚才你也跟我讲说，好像那个嗓子热起来了。 对， 其实一开始你知道吗？你的经纪人还跟我说 啊，我们雪阳不能唱那么多首歌，啊、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 OK 的， 对，你找到一种在 KTV 自己自嗨的感觉了吧？和朋友一起 就非常好，就觉得就是 虽然话筒质量差了点儿， 没有，我觉得就是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就很开心， 是 对，然后没想到自己就是 也可以很投入， 也很 来给大家介绍， 对， 不要那么在乎那个效果那个声音， 是，所以说现在完全放开了，不管 放开了是不是？ 不管唱成什么样，唱开心最重要， 唱开心，你的开心会感染到其他人， 对， 比你中规中矩的唱，其实我觉得要加分的多，对，而且刚才你突然站起来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是一个组合那个男团的感觉就出来了， 起来就有点。 就是有点搂不住，对，因为你知道好多民谣歌手就一直静静的坐在那儿，你让他站起来他都不愿意， 没错， 对，但是你就站起来他就很嗨， 对， 我想说对于你们这样一个组合或者说你个人的发展而言、就是声优行亮哈，然后颜值有、才华有， 谢。 那你觉得如果接下来你还要自己提升的话，你觉得你还有空间吗？ 有啊， 哪里？ 接下来可能就是想拍戏啊。对，拍戏就是怎么讲，不能说自己能够说会拍戏，因为我觉得 也是刚进门， 对， 是不是， 对于我现在来讲不能说就是我会拍戏，只能说是在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面前去不断的去做好自己。 哎，你还不会拍戏吗？我看你好像演的戏还不少。哎， 拍了 爱情的开关， 对 吧，就是马上要播的， 是是是， 还有先锋之那时青春， 对，那是一个抗战剧， 抗战剧。哎，你那个还能演抗战剧啊？一见不倾心， 是，那是一个啊，这个也是可能是这段时间就快播了吧。 是一个什么样的剧？一见不倾心。 都市 啊，都市。戏路很宽。哎， 是吗？ 对， 演完红军就去演白领。 我以为你是有演那种什么霸道总裁之类的。 对对对。 还有我的月亮男执事，这个还比较火。 对，这个是是一个演一个外星人，对，很好玩。 妈呀，你什么角色没有试过？ 对，他就是一个从外星球来到地球的一个月亮，就是 月亮男执事， 月亮男执事，月亮星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外星人。对， 然后接着又演特工， 特工，对，零零七， 特工学姐007，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又演那个运动员，是不是？ 啊， 足球星梦之咸鱼翻身 篇。对，那个是和那个李健仁老师如花对一起拍的一个网络的电影。对， 所以拍戏算是渐入佳境了吧。 对对对。 导演怎么评价你呢？ 觉得我在片场蛮刻苦的，然后蛮用功的。 是真用功还是假装 用 功？ 真 用 功，真用 功， 真用功。因为其实我们其实每天拍完戏以后回到酒店其实就是自己的时间休息嘛， 然后再看剧本。 对，然后其实我每次回到酒店以后都会有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表演老师会一直在组里，所以说就如果说他是这样的，就是你自愿的，如果说你有不懂或者是有想提高的部分那你就去找老师学表演。所以说其实每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明白。 从拍完戏现场回到酒店，然后要去找老师， 对，一直在提升自己， 对，然后磨明天的剧本，所以说每天的工作量很大。 所以其实现在更喜欢拍戏呢？ 对，其实一开始我是就觉得好像不太能驾驭，但是后面就觉得渐入佳境的感觉，就觉得在拍戏过程当中 就享受拍戏乐趣， 享受的乐趣。 明白。 对， 然后现在就是让你去拍戏你也能很开心， 很开心， 很投入。 对对对对， 然后也有成就感。 对 对, 对, 对， 让你做音乐也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爱好。 对， 也是自己的本职工作，怎么样都好， 所以慢慢变得就变得佛系了嘛。 所以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好像是叫做繁星。 好，唱到第八首。 第八首歌。 第八首歌就是繁星，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的一个主打的歌。 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嗓子还 OK 吗？ OK 啊。 好，那我就直接把这首歌的伴奏推起来了。 好的。这首有点带 hip hop 的感觉。 迷路森林，一不小心我把你惊醒，也许注定爱的憧憬等着你回应，沿途风景到处是你留下的幻影，开始感应张开眼睛想与你同行，黑夜太浑浊不清将我轻易的软禁，喜欢你的人星星是我愿意听一起到天明，呜呼，脸上的繁星闪烁的精灵倒映出甜蜜的身影，完美的场景彼此的约定，月光是纯洁的证明，你化作一片繁星手里的水晶紧握着温暖而透明，天空是幸福的布景，相偎相依是你我的爱情，迷路森林，一不小心我把你惊醒，也许注定爱的憧憬等着你回应，沿途风景 到处是你留下的幻影，开始感应睁开眼睛想与你同行，黑夜太浑浊不清将我轻易的软禁，喜欢你的任性心事我愿意听，一起到天明，呜呼，脸上的繁星闪烁的精灵倒映出甜蜜的身影，完美的场景彼此的约定，月光是纯洁的证明，你化作一片繁星手里的水晶紧握着温暖而透明，天空是幸福的布景，相偎相依是你我的爱情，倒映出甜蜜的身影，完美的场景彼此的约定，月光是纯洁的证明，你化作一片繁星手里的水晶紧握着温暖而透明，天空是幸福的布景，相偎相依是你我的爱情。 我觉得你写的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 就是年轻飞扬，而且充满甜蜜的气息， 是吗？ 对，就这种有关于小浪漫的这种小情歌， 对对对对对， 对，而且就是智商力和感觉永远长不大 啊， 永远是少男， 是 这样子的吗？ 对，其实已经三十好几， 没关系。 但这是我们第二张专辑了，情有可原 啊！对对对， 对第二张专辑嘛，那个时候才多大？才二十一二岁。 你可以再往小的说一点 啊，才十六七，不要了。 嗯，其实我觉得马雪阳算是一个比较高产的作曲者了， 算是吧，算是 很高产了。 对对对， 而且最近好像还在给其他人不断的写歌， 对， 有包括何炅， 对，有帮何老师写，对， 是写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啊？是一个综艺。综艺节目的主题歌叫《我是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 对，湖南卫视的一个新的一个综艺节目， 还没播是不是？ 没有啊，已经播很多期了， 啊，播了很多期了， 对，收视超好的，对， 明白， 对， 所以是给他做的主题曲， 对对对对对， 啊，已经上线了这个， 已经上线了， 对，所以要不要给我们再简单的唱一小段？ 那我就唱一个自己的版本吧， 对，可以，就是你自己个人版本，对不对？ 行，那我就唱一个。雪阳版的我是大侦探， 好，可以，没问题，我是大侦探，雪阳版。其实这首歌本来有很多人一起合唱啊， 对， 包括何炅、吴磊、马思纯、邓伦、韩雪，还有大张伟，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马雪阳版本的我是大侦探。 玩家们各自来挑战，玩家们来挑战，一起揭开故事谜团。怎么办？是故事立牌，主持界超强名侦探。怎么管？太故事立牌，一起揭开超像谜团。乖乖派，海枯鸡精怪，最无害，直至你要害。演技派，别人学不来，福尔摩斯都要赞叹。鬼马，少年才是王牌，断缆，摔倒自成一派天才。可以穿，可以带你的小把戏，我一拆穿预判。最合理的答案推断，谁在偷偷试探烧脑，花费随时反转，副歌来了高能情报。 好，稍等，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啊。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六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100元奖金红包。

同样在昨晚，歌手江映蓉举办了一场小型直播音乐会，直播的开始并不顺利，音响设备的故障导致观看直播的粉丝和路人一度失控。在看到反馈之后，江映蓉立刻接受大家的提议开始清唱，一开口俘获大量粉丝。他表示今后会把更多更优质的歌曲带给大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由南向北，北五环广顺桥到五元桥由西向东，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还在担心黄金不升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升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千纯，稍等啊。 大家好，我是雪阳。 Hello，又回来了。 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至上励合的成员马雪阳。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半小时了哈，而且也唱了很多的歌。 对， 然后此时此刻我其实很想把你，因为我们刚才唱的好多歌都是至上励合共同完成的作品， 是 我这边想推荐一首马雪阳自己唱的压力大给大家听一下。很好， 这是在我们之前就是上一档节目的时候自己唱的一个版本。 对，我们自己唱过，现场唱过，但我们来听一下 CD 版本好不好？ 好， 跟你们组合一起录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版本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编曲部分有什么 不一样？中间饶舌的东西会有一些改编 啊。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马雪阳个人版的压力大。 谁筛子拍两个赞刷个存在，谁天生宅爱情只靠下载，谁又加班12点泡面晚餐，谁抢了麦这一次由谁买单啊。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流点汗，你更孤单谈恋爱做女子汉，也懒得管他爱不爱他烦不烦。心平的是心态简单最自在，跟着我一起摇摆把烦恼甩开。 我这边看你忍不住让自己唱起来了是不是？其实我刚才对雪阳有一个误会哈，我刚才一直说你是作曲的作曲的作曲的，其实刚才广告间隙我们聊天我才发现原来不是 啊。对， 人家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一直持续没有听见。 作曲 制作人了， 制作人还是有一点区别，因为你制作人要忙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包括录音啊、编曲啊，还有后期混音啊，所以说制作人其实是一个 总之是更厉害了嘛。 对，就是一个掌控全局的人。对， 就跟我们听交响音乐那个指挥一样。 哎，有点那个意思 是不是？ 对对 对，因为刚才正好聊到说现在马雪阳给好多好多歌手都分别曾经写过或者正在写过歌曲，对不对？ 是， 然后看到了一个列的一个单子，哇塞很厉害耶。 有清单吗？ 有啊。 OK， 你经纪人给我的。 OK OK， 有花泽类这首歌、唱歌的是李易峰。 李易峰的。 有给力星期天这首歌、唱歌的是张翰、俞灏明、还有魏晨。 对对对， 有他，还有12345加油，还有那年夏天这首歌唱歌的人是何洁。 对对对， 然后还有夏雨和欧豪唱的那首《天空之王》，包括还看到一个名字，哇塞，大名鼎鼎的黎明， 哎， 林依晨、郑元畅，你给他们作曲并且兼捧了这个 一个合唱的歌曲。对 对对，他刚才跟我强调说我不只是作曲我还兼捧好吗？ 不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就是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不不不，你确实也确实兼棚了，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哎，跟我讲讲给他们兼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好不好？ 就有些时候遇到自己偶像啊，比如说黎明大哥。 他是你偶像？ 对啊，就小时候就看他的 MV 啊，听他的歌啊。 哦，你喜欢？你是真喜欢他还是客气？ 真的喜欢，特别是就是实验室里面做试验，就是那个 Happy 两千， 真的是太熟了那首歌。 明白。 对，然后 撇开见到他本人之外，你有没有什么非常最喜欢的歌手？ 有。 真正的你喜欢的歌手？ 我想一下。 啊，这个有困难吗？ 对，我要捋一下，都有谁？ 因为太多了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 好了，你要博采众长，所以好多歌手你都喜欢，对不对？ 第一是那个何洁的声音很棒。 嗯。 武艺录歌非常的认真。 哦，认真。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但凡自己做歌手的那波人都是对音乐蛮负责蛮认真的。 少听这些官方的话、啊、 是吧？ 有没有什么小爆料，比如说谁谁谁不认真？ 不认真吗？不敢说。 有，对不对？哎，这个 有 这几个名字里面我想一想大概是谁、 可能不是说不认真吧、可能是因为别人太忙、或者是就是工作太多，所以说过来的话是需要在棚里的时间就那么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要去马上做其他的事情。 就我唱成什么样我也得走。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面临一个制作人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在他唱的为数不多的这么多遍里面挑出来最好的一遍。 所以这是真的。我以前就听说过，音乐圈流传过说就是有一个大腕儿啊，影星 啊， 他就是我就唱一遍，反正你怎么调怎么弄，反正我就这么点时间。 可能有这种事吧， 是是， 但 是 也没有那么夸张。 是是， 对，就是他可能录半个小时，但你知道一首歌、或者是他唱一段哪儿够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对，就是 对，不是人人都是 Beyonce 唱一遍过，是吧？ 对，就是你需要还是需要情绪投入，需要各种状态，嗓子热，然后身体热，然后让自己能够达到一个 情绪对 的状态。所以说，你没办法，你在那为数不多的几遍里面挑，就没办法，最后到最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摘。 我听过张亚东说， 对， 张亚东说好多现在的歌手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贴出来， 因为现在的就是制作音乐的软件够先进嘛， 对， 所以说怎么样都行，所以说造成了很多人的心里面就觉得好像录歌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 小 S 以前就自爆自己啊，就是说我录歌的时候我就跟范晓萱说、你后期可以做吗？后期如果可以的话， 后期可以做吗？ 我们去吃饭去，不录了。 对，就是可能说音乐我觉得还是态度很重要，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东西。 那你会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吗？ 不敢。都是大牌。 是黎明是吗？ 我不是，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我要求严格，是大家其实都很有耐心的去配合我说、我说哎可不可以再来一遍，或者是很好、我们再保一遍，或者是接下来我们再趁这个趁热打铁、我最爱用的一个词叫趁热打铁、来趁热打铁我们再保一遍， 再保一遍， 对，趁热打铁我们再来一遍。然后后面那个录到那个马思纯就有一次特别搞笑、他说录到最后他说你骗我，我明明没录好，你说趁热打铁你就想让我多录几遍。 那 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就知道就是这些就是制作人的一些惯用的套路，但是呢、没办法，你必须让自己录的这个歌手能够达到最好的状态，就 多少也得哄着他一点， 哄着点， 是是， 然后让他能够达到最好的状态，给他信心，让他加油。 你要是我在棚里，你跟我说你刚才这边唱的不好哦，再来一遍， 对， 完蛋了， 可能会你一遍比一遍， 下一遍更不好， 更不好。对，这种情况的话，那没办法录音了。 对，那如果遇到黎明怎么办？ 黎明的话就是，老师那个，你就 突然间就变老师了， 不是，就是黎明大哥，你就 随便。 不是 你任意， 你就按照自己的感觉来。 你对他就没有要求了？ 不是没有要求， 连要求都不敢。 不是，因为像这种老的，不是老的，就是像这种 资深的前辈， 这种天王级的人物，这种艺术家，你没办法就说， 强加你的意志，是不是？ 一个一个字的这样去抠他，你就让他说发挥到最好。他其实所有的，自己的感觉都在那儿的，所以说 不需要你说 啊，他会对自己有要求， 对，他对自己就有很高的要求， 嗯， 所以说就说，哎，黎明大哥，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感觉 啊？他就立刻就懂了 啊，对对，他就懂了，然后他、嗯、我们可不可以再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情境， 嗯哼， 他也懂了。 哦，那黎明大哥录音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小癖好？ 他人超好的，超耐心，嗯、然后就会他录完了以后还会问，就说是不是你们想要的？不是的话，我接着来。这样录、 哦、反而很谦虚。 对，然后录完以后大家都想跟他合影、 嗯、 然后包括是我们的录音师， 那肯定、嗯、 对，他都就是每一个都说好好 满足， 对对对对 对， 都非常好。因为你讲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小的时候的天王级的人物， 嗯， 突然一下站在我面前和我一起近距离 合作，是不是 还在一起合作， 对对对， 所以说那种感觉就觉得哇，真的人人好，又是我的偶像、嗯、真的是非常的， 所以没有癖好， 真是非常 nice。 癖好真的没什么， 嗯哼， 嗯， 有遇到一些很奇怪的歌手，你可以不说名字，比如说有些歌手录歌之前想要把自己灌醉。 灌醉吗？ 或者喝多？ 没有喝酒来的 哦，真的啊。 我合作这么多歌手或者演员，没有， 倒不是说对工作不严谨，只、 是 有些人 是 类似于我， 对，有些人 对， 可能是因为要喝酒来开嗓， 对， 这件事情就很， 是真的。 对，因为我听说过那个谁，嗯， 我，你不用听说别人、 啊， 我就是这样子。 就有一个歌唱家，就对对对，他就是唱很多草原上的歌， 嗯， 但是他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稍微喝一点点， 对，有那个感觉， 就有那种。那个情怀，草原上的那个情怀就来了， 或者胆子小的人拿他来壮胆啊！ 啊，对对 对 对， 你不需要，对不对？ 我不需要、 啊，你随时都 OK 投入状态，是不是？ 对，我喝完就没法工作了，我是一杯倒。 那我们趁热打铁来唱下一首啊！ 好好好， 下一首歌叫做《还好有你在》，这首歌一听歌名我就知道是写给你们的粉丝的，是不是？ 啊，这首歌其实是这样。气口非常的紧，所以说这首歌需要、嗯、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词儿 很 密呀、啊、 对，来，没事， 就你可以唱一句空一句， 我可以 好吗？ 这样我站起来好不好，再站起来唱一次， 太没问题了。 OK OK， 你还可以拿旁边那个话筒拔下来 哦， 对，支着， 对对对， OK 吗？对，两个话筒都对着你哦，好好表现哦。 好的， 这属于你的个人舞台哦，马雪阳。 黑了，我很累了，像只孤单的野兽，谁要我放弃自由获得驯服的资格，从不期待，从不相爱，不懂有什么意思、oh, oh, oh, 眼睛红了却还笑着，是在反抗些什么？你懂我就不多说，没什么能困住我，总有人在和我一起感受一样的寂寞、oh, oh, oh,一颗心够重够痛，却撑着从不后退，就算这黑暗世界说没有明天，我们还拥有爱，有歌，到雨后会有彩虹，凭什么说什么都不现在守护，谁一定会红，这不是我的初衷，连犯错都会激动，女孩子爱我，年轻会怕什么，反正天塌了算我一个，不退缩不闪躲，有梦的人会懂。 还好有你在， 还好有你在，你陪我一起贪玩，一起勇敢，跌倒了爬起来。 还好有你在， 就算撞破了引力的掌声，依然没停下来。就算这个世界和我作战，你也不怕麻烦。远处的天拥抱了，还谢谢你一路陪我作伴。像孩子的承诺，说我会永远记得这一路的感动。云朵白鸽，有翅膀就有风，边走着边哼着同一首歌。说你永远爱我，最天真的承诺，说我会永远记得这一路多温柔，一大片的星空，还好和你唱同一首歌。够重够痛，却 撑着从不后退，就算这黑暗世界 是没有明天， 我们还拥有爱，有歌，会有彩虹，凭什么说什么要我现在收工，这不是我的初衷，你还在爱我，年轻会怕什么，反正天塌了算我一个，不退缩不闪躲，有梦的人会算这个世界和我作战，你也不怕麻烦，天做了天拥抱了，还谢谢你一路陪我作伴， 再送给大家， 还好有你在，来自马雪阳现场 live 版本，辛苦了马雪阳同学， 谢谢， 请坐，我们用30秒的广告让你好好休息一下哈。 好的，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北京时间18:4951秒，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啊！今天在直播间的是千纯，还有千纯的好朋友马雪阳。 Hello， 千纯 ，Hello，大家好。 对，刚才我们唱了这首是献给粉丝的歌吧？ 是， 对，没猜错。 还好有你在， 还好有你在。 对对 对， 对，当时是想好了要写一首写给粉丝的歌是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末日说，因为这首歌是在2012年出的，那个时候就说哇，什么末日，世界末日要来了，什么这种流言蜚语，恐慌。然后，其实就是在那个大的环境下，就觉得写一首比较温情的舞曲，它又是舞曲，但它又是温情的，所以说有这首歌的诞生。 没错，而且刚才在稍早前我们也聊到了说马雪阳给其他好多歌手，好多有名气的歌手，对，去写歌不说，还有兼棚， 对 聊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哈。其实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因为你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努力，还有不放松不懈怠，然后好口碑传出去了以后，才源源不断的会有歌手或者好朋友来找你要歌，是不是？ 是，可能是就是 答应还挺快 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音乐上面多做一些事情，包括是制作也好，写曲也好，写词也好，很多时候你想到的旋律不是你自己能够完成的，那就需要别人的嗓子或者别人的感觉去把它给诠释出来。 哎，你不会有每首歌都必须要我自己唱吗？ 不会。 啊，你还会想说这首歌我真的唱不了？ 对，我会觉得这首歌可能有些歌比较适合女生，有些歌比较适合稍微就是小鲜肉一点的时候。 哇， 对， 就是你还没有那种非常强势说我什么都要来，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 啊？没有。 然后我看到你的个人资料上面还写着你另外的一个身份，除了唱作歌手，包括我现在知道还有个制作人 啊， 演员之外还有主持人。 啊，主持人吗？ 对呀、啊、因为上很多综艺节目，对不对？ 之前有一个节目叫年代秀 啊，年代秀， 对，2014年的时候我在年代秀整季有一个主持的一个工作，对， 你觉得主持人好当吗？ 不好当， 很不小心就会， 对，其中我 说错话，是不是？ 我其中出过一个就是还蛮丢脸的事情。 是吗？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Q 那个流程嘛，整个节目就是从头到尾要说什么，第一说中国文化，第二又说什么什么传承，第三又说什么，结果就是 我看完台本以后记岔了、 哦、 然后我就 节奏错， 比如说在第一个趴我们在聊的事情、嗯嗯嗯、突然间聊到了第三趴，然后所有人就但凡看过台本的主持，因为我们是个主持群嘛， 啊，就愣住了， 就愣住了，你在讲什么？然后说啊，那个啥，就是那个，那我们接下来不管雪阳雪安他自己， 你 不在状态， 是是， 对对对对对，说不在那个频道上，我们就自己在聊，不管雪阳、 嗯、但我觉得最怕的就是说错话。 说错话，对 对，关于说错话，好像还有一首歌叫做《出言不逊》，是你写的。 是这首歌、嗯，对，就是讲说错话。 说错话，我们先来唱半段好不好？由于时间的关系， 好好好， 来看看到底是一首什么样感觉的歌曲。 就是饶舌， 又是饶舌。 对， 我看到了，对，词儿很密集，整整两页。 最近不是流行饶舌吗？其实至上离合有很多饶舌的歌曲。 我们唱一小段好不好？ 好啊好啊， 不然累坏你啊。 好的。 Attention. Stand up. 抱歉，我在这首歌中夹杂了一丝冷漠，是你泄露了内心的惶恐与忐忑。我们的明天决裂，而成转反侧，当不了散了 ，You are ready, be God and fire。既然你选择背叛当初那句 Yes I do， 既然你并不符合我心里的痛楚，既然你降临在这腐蚀的土糊涂，只好拿起武器捍卫属于我要的国土。消失的默契，诉说无数次的迫害，负面的情绪循序渐进，义无悔改。太多的分歧让我们许久难释怀，得不到的回忆又不能平静纠结的心情，得到的回忆念仍然可以燃烧，过去美好的回忆全部石沉大海。每当你浑身激动欢呼的经历，只希望你的付出一直不会太表露清晰。 很厉害了这首歌，不停的不停的唱，然后不停地说，对不对？ 对，现在嗓子有点哑。 对对对，我也觉得。而且由于时间的关系，北京时间18:55了， 是 应该跟大家说再见。 好、哦，时间好短啊！还没有唱完，后面还有歌哎。 我知道啊， 还有 最后 一首 歌，对不对？ 对 对, 对。 你把你的吉他抱起来好不好？ 好。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马雪阳用他的纯粹的声音来征服了我们挑剔的耳朵。 是。 对，而且我们也更加走近了你，了解了你在男团标签之外的你的才华和你身上的闪光点。好，最后就在雪阳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好啊， 这首歌叫做关于结束。 关于结束。 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 哈。明天晚上7点将会携南无乐队再次恭候各位，我们明天见。耳边伴随的声音是来自马雪阳的关于结束。啊，马雪阳的意思是最好放一个伴奏， 对， 是不是？ 来一个伴奏。 好，来给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再见喽。 怎么了？天气都变了，我还坐在这傻。 还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酒，行家选招行。 本栏目由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东方府园一树相传，